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西部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姚迪。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延续本周的这样的一个空中课堂的内容，为大家带来《红楼梦》的思考篇。那么在昨天我们播出了这样的一个阅读篇，明天呢我们会播出备考篇，作为高考必考的这样的一个经典阅读篇目，究竟我们要去怎样去理解？我们也会请来来自于北京二中的高级教师陈慧莲老师为大家进行这样的一个详细的解析。首先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进入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今天的主要内容。本市将在近郊区重点项目和人才引进密集地区新建10所左右优质校，30所完中将打通初高中学段限制。2018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拟新增专业2542个，新工科独占鳌头。一项抽样调查显示，90%小学生还是缺点教，时间内容统筹管理是良方。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2019年度北京市教育部门预算重点投入方向与项目指南发布，记者注意到指南在增加优质多样的高中资源供给部分明确提出，通过扩大招生、课程设置和经费使用自主权等方式，支持20所左右优质高中进一步发展，支持30所左右完全中学打通初高中学段限制，快速提升教育质量，支持30所左右在人文、科技、艺术、体育等领域学科优势明显、办学特色鲜明的学校建设精品特色高中。同时，在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方面，将在近郊区重点项目和人才引进密集地区新建10所左右优质校。近日公示的2018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申报名单显示，今年高校拟新增专业2542个，拟撤销专业426个。申报新设专业的前6名中，有5个专业为新工科专业，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不负众望的稳居榜首，共有226所高校申报新设。在教育部2017年度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通知中，该专业就已成为新设最多的专业，申报该专业的高校数达250所。今年该专业继续发力，势头迅猛，数据产业作为国家大力发展的新兴产业，人才的巨大缺口吸引了大批高校积极投身建设。值得一提的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2所高校在本次名单中均没有加入申报人工智能本科专业的潮流。日前首份中国义务教育监测报告出炉，其中提到学生睡眠时间总体不足。按照规定，中小学生小学生每天睡眠时间应保证10小时。监测结果显示，4年级学生睡眠时间在10小时及以上的比例仅占1/3，睡眠不足在全国学生群体中都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与睡眠不足相对应的是做作业的时间过长，校外课业负担重。对此，教育部发文要求强化年级组和学科组对作业数量、时间和内容的统筹管理，提高作业设计质量，强化实践性作业，根据孩子兴趣爱好合理选择课外培训，

像什么甄士隐、贾雨村几乎不知其为何人，对作者强调的正为假、反为真完全不了解，这就非常影响对后面故事和人物塑造的理解了。 那么在《红楼梦》里，您刚才谈到了包括贾雨村、甄士隐啊，其实这个很多人名是不是也有它非常特殊的含义所在呢？ 是的，《红楼梦》里的人民艺术呢，其学问真是特别的大。曹雪芹在人民艺术当中都隐藏着大量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理想，且不说元婴叹息、贾政假脸，单说就跟着宝玉有一个主要的小厮叫明烟，后来贾宝玉给他改名叫贝明，这都是有所指的。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名为贝明的呢？应该是从不了情、暂撮土为香一回。贝明看着贾宝玉祭奠晴雯，就说虽不知名姓，想来自然是那人间有一天上无双极聪明清雅的一位姐姐妹妹了。在这个时候贾宝玉给他改名为贝明的。贝明是什么意思呢？贝就是贝家，明就是明白，贝明就是贝家明白的意思。那么曾经的明烟呢，明是茶，草字头加一个姓名的明，实际上其实谐音是明白的明，烟写的是烟火的烟，其实也是谐音，是我们文言文中的一个语气助词。开始呢就说这个人比较明白，但从这一回开始，曹雪芹说他倍加明白，更加明白，明白的别人比不了，所以改名为贝明。那么我们再往大处看，《红楼梦》当中他是写贾史王薛四大家族，而这四大家族当中他着重写的是贾家，以贾家的兴衰来把其他的家族带进去，这本身就是一种隐藏。那么我们在想，《红楼梦》当中曹雪芹写四大家族为什么写贾史王薛这四个家族的姓名呢？其实谐音呢，我觉得是贾史王薛。他实际上写的是什么呢？《红楼梦》里的时代啊，本来就是一个贾史，但他用词讲述的是一个真实时代的王朝统治和演化过程。政治学、统治学就是王学。 其实您谈到了关于这个用谐音去代表这样的具体的含义，人名啊。那么曹雪芹为什么要这么大费周章的去搞这种文字游戏？他写明白不好吗？ 我们都知道，因为清朝是中国历史上大兴文字狱的时代，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就能让人锒铛入狱。曹雪芹怎么能实话实说呢？这样的谐音名字呢，其实我们同学们在鲁迅的作品中也屡见不鲜，比如在《药》里的夏雨和现实中的剑湖女侠秋瑾、金心逸和钱仙童等等。其实啊，这些都是特殊时代作者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手段。 嗯，这个其实如果仔细阅读的话，往深里思考是很有意思的。那么我们这些中学生们在阅读《红楼梦》里面，感觉其实最麻烦的就是读懂里面的诗词，毕竟现在的语言习惯跟那时有很大的区别。那么您可以介绍一些方法，然后辅助我们去阅读其中、读懂其中的诗词吗？ 嗯，主持人太了解现在学生的这个内心的愁苦了。《红楼梦》里的诗词确实太多了，从数量到质量足见曹雪芹的超群的才华，这也是我们有目共睹的，也是我们同学们值得阅读和鉴赏的重要方面。同学们在阅读《红楼梦》诗词的时候呢，要注意做到赏诗词、品个性。小说中的诗词虽然都出自于作者之手，但是它也都是借着小说中人物之口说出来的，也都包含着小说人物的个性特征。高考第四大题就是古代诗歌鉴赏，完全可以用林黛玉和薛宝钗的《咏柳絮》进行比较鉴赏。一方面呢，可以考察同学们诗歌鉴赏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考察大家对《红楼梦》中这两个重点人物的特征的把握，一举两得。比如在林黛玉的《唐多令》里边，她写道：漂泊亦如人命薄，空前犬说风流。那么在 薛宝钗的临江仙里，柳絮就变成了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在阅读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给自己出一道题，钗黛二人的同题诗词体现了两个人物性格何种特点，你更喜欢哪一首呢？ 其实如果同学们能够阅读并且思考到这种程度，那么在高考的第四或者是第五大题，那是诗歌鉴赏以及名著阅读的微写作，其实都能够轻松地搞定了。 哎，确实是。另外呢，我们在阅读另外一个章节的诗词，比如说香菱学诗的时候，我们还要注意归纳林黛玉对诗歌阅读鉴赏甚至写作方法的原则，这也是对同学们诗歌鉴赏的一个指导。 那我来读一下这一段黛玉的文字好不好？黛玉说道，什么难事也值得去学，不过是起承转合，当中承转是两副对子，平声对仄声，虚的对实的，实的对虚的，若是果有了积聚，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香菱笑道，难怪我常弄一本旧诗偷空看一两首，又有对得及工的，又有不对的，又听见说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看古人的诗上亦有顺的，亦有二四六上错了的，所以天天疑惑。如今听你一说，原来这些格调规矩竟是末世，只要词句新奇为上。黛玉说道，正是这个道理，词句究竟还是末世，第一立意要紧，若意去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以词害意。 对，这里的林黛玉老师几句话就说出了诗歌创作的根本原则和大体的规则，在阅读的时候呢，同学们要注意概括一下。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后边香菱再次造访林黛玉的时候，求教她有关塞上一首诗的对子。 再有后面的香菱笑道，我看他塞上一首，那一联云，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想来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圆的，这直字似无理，圆字似太俗，和尚书一想，倒是像见了这景的，若说再找两个字换这两个，竟再找不出两个字来。再还有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清，这白清两个字也似无理，想来必得这两个字才形容得尽，念在嘴里倒像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还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这余字和上字难为他怎么想来。我们那年上京来，那日下晚便弯住船，岸上又没有人，只有几棵树，远远的几家人家做晚饭，那个烟竟是碧青连云直上，谁知我昨日晚上读了这两句，倒像我又到了那个地方去了。 其实啊，香菱和黛玉对诗歌中动词和形容词的解读，就是高考诗歌鉴赏中另外一个能力点考察的内容，练字法。再有呢，一般诗歌忌讳字词重叠，但是林黛玉的《秋窗风雨溪》里，我们能听到或看到15个甚至16个“秋”字，可是读着呢，并不觉得乏味，而是把林黛玉在秋风秋雨中的内心的孤独、无助、凄凉、痛苦表现得淋漓尽致了。 待别离，秋窗风雨溪，秋花惨淡，秋草黄，耿耿秋灯，秋夜长，一绝秋窗秋不尽，哪堪风雨助凄凉。助秋风雨来何速，惊破秋窗秋梦绿，抱得秋情不忍眠，自向秋贫一泪烛， 泪烛遥遥若短情，千愁照恨动离情。谁家秋院无风入，何处秋窗无雨声。罗衾不耐秋风力，残漏声催秋雨急。连宵漠漠复飕飕，灯前四半离人泣。寒烟小院转萧条，疏竹虚窗石滴沥。不知风雨几时休，已教泪洒窗纱湿。 杨迪，你朗诵的太好了，这个我想也是给同学们一个朗诵的模本，是一个非常好的楷模模范作用。那么在此呢，我还可以贡献给大家一个诗歌背诵的小窍门，就是用咏唱的方式记背诗词。《红楼梦》里的诗词基本上都是我在小学时代跟着八七版电视剧插曲唱着背下来的，很多光靠背诵的诗词现在逐渐已经淡忘了，但是这些唱出来的竟然终生不忘。其实古代诗词都是吟诵出来的，尤其是词和曲，还有出自民间的诗经以及乐府诗歌，只是我们并没有太好的把这种文化艺术的表现形式传承下来。不过只要有诗词还在，我们就可以为它谱曲咏唱，现在为古诗谱新曲的也非常的多。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陈慧琳老师为大家详细解析了究竟如何去读懂《红楼梦》，同时如何通过《红楼梦》去思考究竟应该如何去理解相应的时代背景还有文章的内容。那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为各位带来第三期的节目，究竟如何去备考《红楼梦》，欢迎您在明天的节目继续收听，也同时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近比较烦，比较烦， 哎， 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8月、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爸，想着天朝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我市受高压控制，扩散条件比较有利，受邀污染物为臭氧，预计细颗粒物 PM2.5 的浓度在每立方米10到45微克之间，全市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2级良。听众朋友，葱郁的灌木，高大的乔木，碧绿的草地上，簇簇鲜花点缀，湿地间还有鸟儿栖息，鱼儿闲游，如此美景的郊野公园以后会越来越多了。市发改委最近下达了朝阳区黑桥公园、河里栖地公园、四合公园等3个郊野公园项目的专项建设任务。3个公园的总面积近4000亩，且绿化率超过90%，远高于一般的综合性公园，堪称绿海。项目计划年内开建，明年8月前完成主体工程，建成后将有效地改善城乡结合部的生态环境，服务周边居民的户外休闲。这3个郊野公园不仅是北京市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行动计划2018年度建设总体方案中明确提出实施的年度建设任务，也是二道绿格郊野公园环的重要节点。市发改委负责人说，在新版城市总规中提出的一平三环五合九歇网络化的市域绿色空间结构中，二道绿格郊野公园环就是三环中的一环。